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 FM98.2MHz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播出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朵。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 FM98.2 以及 AM927、听到我们的声音。对对对、Fresh Radio。那么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互动，比如说我们第一种互动方式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了。 对， 与此同时呢，还有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直播间右下角的直播链接，点击进入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哎，对，这个今天呢又是一个礼拜六啊，这个之前呢我们两个礼拜六的时候都基本或者周末的时候都跟大家说一说吃啊、玩啊、北京周边的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啊，或者是说最近的一些身边的事儿啊，大家都关心的。但是今天呢，由于我这一个礼拜看的这个电影比较多，一直在家宅着， 突然变成了文艺咖， 一下就变成了文艺青年了。最近也没怎么出门，然后就找了找这些特别经典的国产的电影。但是今天不是给大家推荐电影，不光光要推荐电影。 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推荐电影，还有什么样的重磅内容呢？ 对，还要把电影里边的原声推荐给大家。因为你知道这个每一部电影它让人记住的有可能是情节，但我觉得有很多影片，有很多经典的影片，它让人记住更多的是，而是它的这个电影原声。 没错，因为很多人一想到这个音乐，然后继而再想到那些故事。说实话，这些电影的原声音乐有的非常的经典，可以说是贯穿始终哈，甚至都可以说是算是这部电影影视作品当中的灵魂所在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带您共同去回顾我们的经典的国产电影以及其中的经典音乐。 那么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国产的经典电影原声，来看今天的榜单。982活力榜之国产电影经典原声，排在第五名的是来自于张柏芝的《星语心愿》。 排在第四名的来自于罗大佑、陈淑桦的《滚滚红尘》。 时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缘，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千古愁。 排在第三名的来自于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天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 排在第二名的来自于张国荣的《当年情》。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 排在榜单第一名的来自于卢冠廷的《一生所爱》。 我了再不留，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啊、天天的你漂泊在白云 内。哇，我刚刚听到这个榜单真的是哇，太强劲了，而且满满的都是回忆。 嗯，对，嗯，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五首歌呢，光听歌曲你就能脑补出当时的电影的画面啊。 嗯， 五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国产电影原声。 嗯 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一一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五首歌曲。 嗯， 先来说第一首，来自于张柏芝的《心与心愿》， 哇， 一起来听。 嗯。 哎，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柏芝的《星语心愿》。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虽然呢张柏芝的嗓音在演唱《星语心愿》前备受批评，但是《星语心愿》呢与电影《心愿》中动人纯洁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相互衬托。为什么说爱情故事呢？因为这里边这个张柏芝在影片里面饰演的就是一名护士、啊、 没错， 再加上这个张柏芝在演唱时所表现出的真情，也使歌曲增色了不少。这首歌呢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让普通人能感受到盲人的内心世界。星语心愿呢也传达了这样一种别样的感情，虽然盲人无法感知到世界的多彩，但是他们拥有一颗明澈的心，有着不放弃的信念。 哎，没错啊，是这首歌呢也是后来很多人去翻唱的一个经典、那么其实这首歌是为了1999年的爱情电影《心愿》而创作的插曲、那么演唱者张柏芝呢扮演了这个片子当中的女主角，也是一位护士哈。那么在2000年，《星语心愿》也是获得了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对，其实说到这个《星语心愿》啊，真的这首歌实在是太有年头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在上小学的时候，或者说现在的大部分90后的女生们，应该都会唱这首歌。 我要告诉我自己就想唱，你知道吗？真的太好听了，真的是应该算是太经典的一首歌以及一部作品哈。 对，在这儿呢也是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这个出处啊。刚刚也是说了，来自于电影《心愿》的一首插曲。这个《心愿》呢是由这个任贤齐还有张柏芝啊两个男女主角一起饰演的一部爱情片。它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任贤齐啊，这在这个剧里边叫做洋葱头啊。我没意思，他这个发型跟那个洋葱是特别像 啊， 就一个圆滚滚的发型， 对，印象深刻。 对对对，洋葱头呢就是一个又忙又哑的男孩，一直住在医院里，一直帮医院做一些这个杂事儿，而且还一边治疗自己的眼睛。而这个女护士秋楠呢，就是这个张柏芝饰演的这个角色，一直很照顾他，陪他玩，给他理发，对他倾诉心事等等等等。慢慢的呢他就发现这个日久生情，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男孩。而这个洋葱头呢也是深深的爱着秋楠。 那么但是世事不料，这个洋葱头呢出了车祸。而且当他醒过来之后呢，发现自己的眼病已经好了，但是突然身边的那个秋楠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天使。而且这个天使告诉他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已经离开了。那么这个天使呢还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就是可以满足他一个心愿，满足一个愿望。对对对，那么洋葱头呢就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返回到人世间哈，用一个普通的身份重回到他的爱人的身旁，完成这样的一个心愿。但是这个天使就是告诫他说可以，但是不许泄露自己的身份。于是呢他就圆满地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心愿，被天使改变了容貌，然后出现在了秋楠的面前。那么此时此刻，因为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样貌嘛，秋楠并不知道， 他就不认识这个是不是之前的洋葱头了。 所以说呢他并不知情。每天呢这个洋葱头都想表明自己的身份，那么这个天使呢便加以阻挠，最终也是知道了，让这个秋楠知道了洋葱头的存在。在一个晚上啊，满满的流星雨出现，两个人呢也是决定要轰轰烈烈的爱一次。那么在秋楠深情的不舍的目光当中，洋葱头也是随着流星雨渐渐的远去了，也算是最终完成了这样一个再见一次自己的爱人，然后再表达一次爱意的心愿。 对，哪怕就是说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就是500次回眸换来一次擦肩而过。对吧，这个就可以说这么一次满足他一个愿望，他只是希望回到自己深爱的人旁边去，哪怕就是去看他一眼，都非常的好，这 都心满意足了。 对对，这部电影《心愿》呢，也让我想起了那个国外的那部特别经典的电影《蓝色生死恋》，就是人鬼情未了。 对对对，也是这种类似哈。哇，真的是太感人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了。 对，这个不仅影片非常好看，而且它里面的插曲也特别好听。刚刚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张柏芝的《星语心愿》。接下来为各位推荐的第二首歌曲，也是我们榜单的第4名啊，来自于罗大佑和陈淑桦的《滚滚红尘》。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时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千古愁， 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 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哇哦，又是一个经典的曲子啊，太好听了。 对，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呢，这首歌《滚滚红尘》啊，来自于罗大佑和陈淑桦。 嗯， 这个你看这个名字啊，《滚滚红尘》 啊， 红尘呀滚滚，跑偏了，跑偏了，不是这 首歌。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确实很有历史感了。不知道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有听过有看过哈？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或者是说跟我们分享一些你们心目当中的经典的曲子。 哎，对，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吧。 嗯，好，那它的上榜理由是影片《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滚滚红尘》，由罗大佑作词作曲，陈淑桦、罗大佑演唱。在歌曲当中的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陈淑桦，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那么罗大佑的创作角度呢，是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站在俯瞰芸芸众生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旋律来唱尽世间情怀。那么在若干年之后呢，当我们重温这部影片时，这首主题曲还穿透了滚滚红尘，滞留在我们的耳畔以及心间。 哎，对，这个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沧桑的人啊，当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的时候，一股难言的感动就会从心底深处升起，耳边回响着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焦灼，想是人世间的错和前世流转的因果。 哇啊，真的是再回顾一下他的这个歌词哈，写的也是非常的缠绵，就像爱情一样。 哎， 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且和陈淑桦合唱的一首歌，先后收录在陈淑桦1990年的专辑《一生守候》以及罗大佑1991年发行的专辑《追梦》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还是1990年台湾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 哎，对，既然说到这个《滚滚红尘》啦，它是这个同名的主题曲嘛。这个他的导演啊，就是严浩。这个编剧啊，这个可能说到导演大家不是那么的耳熟， 不是很熟悉。 说到他的编剧，我想基本上 没有人不认识她。 哇哦， 三毛， 哇，真的是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哈。 哎、对， 嗯，那么与此同时呢，这部电影还有非常强硬的这些主演们，比如说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吴耀汉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部电影、 哎。想一想啊，这四个人在一块儿。嗯拿到现在来说，这应该算是鸿篇巨制了。 对对对， 再看看当年1990年公映的， 嗯， 现在到现在27年的历史了。 哎，真的是时间非常久，而且那个时候，你像这个演员的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 嗯、对，哎，没错。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两首歌曲，第一首呢是来自于张柏芝的《星语心愿》，第二首呢就是来自于罗大佑和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哟。 嗯，待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播出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982活力榜，我是大左， 我是月月、嗯、我们继续跟大家去聊啊。在书之前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嗯、 我们收听的方式呢就是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收看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也就是一直播、嗯、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了、 哎、 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右下角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一起互动起来了。 哎，没错，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经典的国产电影原声啊。 嗯， 这个上一段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两首歌，第一首呢、嗯、就是来自于这个张柏芝 的 《星语心愿》，第二首呢、 嗯、 是来自于罗大佑和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那么接下来为各位推荐第三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三名，来自于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 来自于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高音甜，中音准，低音近啊！这三句话，我觉得一说出来，应该就能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回忆起当时那部非常经典的片子《无间道》。 这个真的是太高的这种概括啊，高度概括，这高音甜，中音准，低音近。 对，而且很多时候 很专业。 对，很多时候这个就是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都拿来当做就是发烧大碟，或者是说试音大碟，试试这个音响到底是不是高端品牌。 嗯，对，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应该在一个午后，或者是在一个阴暗的屋子里面，然后放着那种原声的碟片，然后就是可能拿着一杯红酒啊，或者是就是喝着一些下午茶，然后慢慢的在想一些事情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被遗忘的时光呢，这种起手式中所演绎的那份平和，还有克制住自己的那种孤独感啊，真的，当那个蔡琴的声音一出来之后，你就会感觉整个世界都空了。 是谁 在敲？送你拉回到我身边。 好， 这可能是个梗。 非常棒。 说这首歌啊，这个被遗忘的时光呢，是由蔡琴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初赛曲》当中。此曲呢，曾作为这个《无间道》的插曲，并且被很多人翻唱过，而且都是大咖，比如那个刘德华、吕方等等。上世纪70年代呢，这个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开始涉足歌坛，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初赛曲》。30年间呢，发行唱片50万余张，获奖无数。嗓音低回婉转，敦厚沉稳，极富感染力。曾经演唱《读你》《恰似你的温柔》《最后一夜》《你的眼神》还有《被遗忘的时光》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这个丝绒歌后之称。 哇塞，丝绒歌后哈，这个质感都已经出来了。 对， 那么同时它也是涉及了广播、写作、电影、服装设计等多个领域，主持包括金马奖在内的多项大型活动，被誉为主持界的名嘴。哇， 这真的是啊，你看人家又会唱歌，发行了50万来张的唱片，还是 很高产了。 播、写作、电影、服装设计多个领域，就把咱们能干的活儿，他也能干了。 对， 服装设计师能干的活儿，他也能干。 人家本行， 对，本行还做得这么出色， 对，真的是太优秀了，而且声音确实是非常的有质感哈，让人过耳不忘了。 哎，真的是这样。 嗯，那么刚刚说完了这首歌，那它呢也是来自于这个电影《无间道》哈，所以说呢，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它呢是环亚电影发行公司在2002年出品的一部警匪片，由刘伟强、麦兆辉执导，同时呢刘德华、梁朝伟、黄秋生、曾志伟等主演，哇，也是巨制了，应该说、 真的是。 对对对，那么这个片子呢，讲述的是两个身份混乱的男人，分别为警方和黑社会的卧底。那么经过一场激烈的决斗，他们决心要寻回自己的故事。那么在2003年，这个片子获得了第22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影片等奖项。那么这个梁朝伟呢，也是凭借这部片子获得了第22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等奖项。哎，这个电影真的是太经典了哈， 对对对， 而且拍的也非常的讲究，里面的故事编的也非常的优秀，出了一些新意，而且比之前的香港警匪片多了很多新鲜的东西。 哎，而且这个张艺谋啊，这个谋导也是说了啊，这个《无间道》虽然没有注重香港警匪片以往的动作元素以及火爆的暴力视觉效果，但是呢，它是实实在在的走在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部电影。整个电影呢是靠逻辑让观众参与进去，做一个猜谜的游戏。 哇哦，也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对，而且这个《无间道》一共拍了3部嘛，3部曲。其中，说点他的这个背后的小故事吧。当时黄秋生饰演的那个警察的长官，在拍戏的期间呢，因为他这个人物角色特别的闷，黄秋生就暴瘦了二十斤。 也是非常卖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演员了。 对，而且还有这个陈道明为了他演的那个角色留起了胡须，留了好长时间的一段胡子。啊，对，还有这个刘德华，还有梁朝伟，这两个人就更不用说了，对吧？ 你看他这部影片也是吸纳来了这么多在应该是咱们华语电影界当中的这种男演员当中的这应该算头牌了，都是很棒的。 影帝。 对的对的。 所以呢，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继续推荐歌曲啊，排在我们今天榜单第2名的，来自于哥哥张国荣的《当年情》。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 心事。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哎，又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来自于哥哥张国荣的一首歌曲《当年情》啊，上榜理由，《当年情》看似是一首情歌，但实际上它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呢，以这个温馨和诚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中的知己好友。作为这个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呢，《当年情》为影片增色了不少，其轻松气息和浓郁的这个音乐的氛围呢，更是为这部场面火爆、结局惨烈的电影起到了重要的中和作用。这个口琴的开场呢，带着悠悠的惆怅，记忆中的点滴渐渐地浮现在脑中。或许记忆中的那个小马哥永远是那么好的身手，但似乎总也忘不了张国荣扮演的杰仔的那份正义凛然。张国荣唱出《当年情》那欲扬顿挫或的声调，似乎更加暗示着江湖兄弟情与亲生兄弟情的矛盾集结在一起，让人难以取舍的感觉。 这也是哥哥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演绎了。那么《当年情》呢，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由张国荣演唱，粤语版呢是黄沾作词，国语版为詹德茂作词，顾嘉辉作曲。1986年呢，《当年情》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那么这部《英雄本色》也是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投资拍摄的一部枪战电影，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张国荣、周润发主演。那么这部片子讲述了宋子豪、 Mark、 宋子杰三人之间的江湖情，以及三个主人公各自的挫败、失败以及忏悔和报复。影片呢，在1986年在香港上映，是当年香港电影票房的冠军。1987年呢，该片在第六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等奖项。 对，说到这个《英雄本色》啊，同样也是三部曲，这应该是作为港产片的一个大亮点，或者是说 经典中的经典了。对对对，就大家说想要了解港片一定要去看的。 对，就是这三个人啊，狄龙、张国荣还有周润发，因为周润发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的火，就不像他之后那么火。因为他在这个饰演小马哥的时候，就很多人都称他为票房毒药。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认可他。 对，就是他演哪部片子，无论是大制作还是小制作，之后的票房一定是一落千丈的，就被称为票房毒药。但是当时的这个张国荣呢，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大牌的明星了，当红的影星。然后他的加入呢，也是让这个整个的片子 就是跟投资方那边特别的融洽，就好谈了。 嗯，也是最终啊，他们也是用实力演绎出来了这部非常经典的影视作品。 对，你就一说到小马哥，脑子里边想到的一定是周润发的形象。 对对对，嗯，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尽情的发挥了导演哈吴宇森导演的暴力美学，还有兄弟情、双枪等标签式的电影语汇。揭示了在善恶之间摆荡的人性。那么影片呢，并非港台江湖黑帮的内幕暴露，也不是社会现实的反应，而是活脱脱英雄神话的再造，完全是创作者的主观愿望、感情的投射。那么这个影片上映之后呢，也是空前的卖座，开创了这个黑帮英雄片的电影潮流。 哎，对，这首歌啊，这个再配上这部电影，因为我记得这首《当年情》啊，只要是三个人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边的时候，就一定会放起这首背景音乐，然后就是这个哥哥的那种悠长婉转的声音就会回荡在整个的影片当中，就是整个的电影场景当中。 嗯，真的是太经典，太经典了。 哎，对，这首这个《当年情》来自于哥哥张国荣，排在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二名。 嗯， 那么接下来呢，排在今天国语经典电影原声的排行的第一名。 哇， 这首歌可太厉害了！ 当当当当，到底是什么呢？ 来自于卢冠廷的《一生所爱》，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首来自于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啊，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 哎， 当你对别人说起这首歌的名字，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没听过的一定没有几个。当《大话西游》的结局出现的时候，很多歌迷都不知道《一生所爱》这首歌曲，但是呢，画面上面出现了一片空旷的大漠，就会想起这样一首悲伤的歌曲，由这个卢冠廷演唱的《一生所爱》。无论是歌词所表达的意境，还是歌曲本身的旋律，这首歌都无疑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无奈而又悲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说，安静地听着这首歌就好了。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的懂了爱情；那么当你真正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得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 哇，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多听几遍，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的时刻多去回顾一下哈，因为一定会有不同的这种心得。那么这个《一生所爱》呢，也是由唐书琛作词，卢冠廷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它呢作于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歌曲呢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过程，表达了既无奈而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的相思之情。我突然觉得这段话应该你来说。 表达了既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 不是，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过程，是这里是重点。对，那么这首曲子呢是由导演刘镇伟所选的哈。当时呢电影拍完呢，刘镇伟呢本是按照爱情主题所选，然而呢刘镇伟表示当时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和钟欣分手了。所以说可能稍微有点遗憾。 对，这个我还记得整部的电影啊，就是到刚刚这个曲子出来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大圣，就是周星驰扮演的那个孙悟空，他说就是在下面往那个台子上面看，他说那个人的样子好奇怪，然后就是紫霞仙子抱着凡人的周星驰，就是说哎，我也看到了，他好像一条狗。这两句台词真的，当时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完全不懂他是表达了什么意思。之后也是听别人说，也之后在网上看了很多就是解析这篇电影的解析这部电影的文章啊，才慢慢的懂得了，就是你看他好像一条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真的挺现实也挺真实的一个写照。 就是确实是哈，就是里面的深意有很多，可能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理解。 对， 那么这个歌呢也是由夫妻档共同创作的，是由卢冠廷夫妻档共同创作的。那么在卢冠廷创作的《一生所爱》之时呢，刘镇伟也就是这个导演称这段爱情呢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卢冠廷整个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晚上回到家这旋律也就自然而来了。那么这个唐书琛创作时呢，也是被500年的爱情苦海所打动，只用了2个小时也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创作。那么卢冠廷也是用粤语吟唱了这首经典的情歌，非常的感人，柔情当中也是带着苦涩和悠扬，配合着电影当中那段伤感的这种离别桥段哈，让人再次的深深感叹，人生就是有遗憾组成的。 哎，没错，这部电影呢，我觉得我们俩在这也不用多说了，应该是太火爆的一部电影了。到现在，这前段时间它应该是九四年拍摄完成的，前段时间2014年的时候，时隔20年的时间，是20年。 对， 二十年的时间之后呢，又被重。